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集，药堂问话。这一般的宦官嘛，就没有不贪财的，但汪直偏偏是个例外，他不爱财，却爱名与权。师兄，你看他两年前帮陛下办的那件事儿就知道了，他趁着妖狐案就能顺势扯起一面大旗，建了个西厂，拉拢自己的势力。两年前有多少人听过汪直这个名字啊？现在你再去问问，又有多少人不知道汪直？所以送礼行贿对一般的小黄门管用，对汪太监却是不管用的。唐范说话的语速不快，娓娓道来，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。一番道理剖析更是让潘冰对这位小师弟彻底服气，连连点头。 不错，枉费老姜当我木客也有些年头了，对汪直的了解却不如你啊。那依你说该如何是好啊？ 上书是要上的，不过师兄你可以这样。潘冰听罢眼前一亮，哈哈笑道。 哈哈哈哈，这法子不错。 第二天潘冰就上了一份奏书。潘冰这人断案不咋地，当官却很有一手。一封经过幕僚润色的奏书愣是写成了诉苦沉冤书，先是言辞恳切的请罪，诉说自己种种不得已的苦衷，争取皇帝同情，然后他话锋一转，说既然汪提督弹劾顺天府，那想必是臣等确实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，不如请西厂、东厂锦衣卫、刑部大理寺一并介入调查此案，也好还武安侯府一个真相。池子本来就不清静，潘冰这一下干脆就把池子搅得更乱了。这就是唐范给潘冰出的主意。汪直行事过于霸道，看他不顺眼的不在少数，这个提议正好合了朝中某些人的心意，唐范也是算准了这些人的心思。这头潘冰的奏书一上，那头旁人再怂恿几句，提议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准。这么多衙门参与进来，不管最后查出个什么结果都好，顺天府的责任自然就轻了许多。正所谓一棒子下去鱼全都四散惊逃了，哪里还打得死一条。如此潘冰也不必担心丢了乌纱帽了。于是绕了一大圈，原本已经快要结案的武安侯府命案又一次回到原点，重新开始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谁也不会想到这其中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竟然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。回春堂这名字一听就是药铺，京城十有八九的药铺不是叫回春堂就是叫什么人心堂，如此种种雷同的让人以为都是一个东家开的。位于唐喜白街的回春堂是一家老字号了，京城十来家回春堂里要数这一家口碑名气最盛，奈何那年头没有什么知识产权，所以在这家回春堂打响了名头之后，其他药铺纷纷效仿起名回春堂。唐喜白街的这家回春堂也是无可奈何。回春堂生意不错，人来人往，都是开方抓药的。这里不仅药材有口碑，连坐堂的大夫也有名气，平日里就连看病的人都要排到门外去。不过今日下雨，病人就少了许多，连带来抓药的人也不多。小伙计高牙子忙完一阵正有些无聊，便见外头一人收了雨伞放在门口， 拍拍衣裳上的雨水，然后走进来。这个人虽然背着光，却隐约可见沾了雨水的鬓边泛着压青的色泽，玉色直多，衣摆飘荡，潇洒俊逸。高牙子在这个药铺当了3年的学徒，见过的人不计其数，却从未见过这般好看的人。不由定定地看了半天，直到对方走到他面前，敲了敲柜面，这才醒过神来，满面通红道： 客人有何吩咐？ 对方生得好看，便是连笑也笑得温文尔雅。高牙子虽然识字，却没读过多少典籍，想不出什么好听的形容词，只觉得这人就像外头的这场小雨一般，清凉拂面，将初夏的闷热一扫而空，令人舒服得很。我找刘掌柜，不知他在不在。 您来的不巧，刘掌柜刚出门了。 此时站在回春堂中跟高牙子对话的人，自然便是唐范了。他听到刘掌柜外出，眉心不由微微一凝，旋即又问：刘掌柜出门前可曾留话说几时回来？小伙计回想了一下， 掌柜临出门前说过晌午才回，您尊姓大名，有什么事儿？若不紧要，不如与我说一说，回头我给你转达，也免得您再跑一趟。 他口舌灵便，倒是个出面应酬的人才，难怪小小年纪就在回春堂独当一面。 我姓唐，左右无事，我就在这里等刘掌柜吧，不知方便与否。 好看的人总是占便宜的，换了一个歪鼻子凸眼睛的人来，高牙子未必会如此热情，但唐范一说，他就忙不迭道： 自然是方便，唐先生且稍坐。 然后还亲自去倒了茶端过来，可谓狗腿之极。茶水不怎么样，但这份热情唐范还是领的，朝他微微点头一笑，高牙子顿觉飘飘欲仙。日头还早，刘掌柜不会那么快回来，唐范索性坐在一旁，一边喝茶一边看坐堂大夫给病人看病，倒也不算无聊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外头又进来三个人，身穿麻香色云肩通袖西蓝一洒，腰间一把绣春刀，威风凛凛，气势彪悍。尤其是为首那人，神色深邃冷峻，目光锐利如剑，只稍四下一扫，旁人纷纷下意识移开视线，不甘与之对望。药铺里的人一看到这等耳熟能详的服色，都露出惊异、恐惧、敬畏种种表情，立马自动自发往边上靠拢，给他们让出一条道路。在大明朝，也只有锦衣卫与东厂出马才能得到如此待遇，当然现在又多了一个西厂。这三个锦衣卫往药铺一站，瞬间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四下鸦雀无声，大家瞅着他们连交头接耳都不敢。锦衣卫的威名自大明立国以来，经历八朝，早已传遍天下，能指小儿也啼。追溯当年明朝初里，太祖皇帝杀人杀上瘾，觉得刑部那些人啊，用着都不给力，杀个人还得先逮捕后审判，平白浪费无数时间，于是就成立了锦衣清军都指挥司，将锦衣卫当成他自己手中的刀，用来剪除贪官异己。后来他可能觉得人杀得太多了，可以收手了，就把锦衣卫取消了。没想到儿子永乐帝一上台又给恢复了，还买一送一，附带发明创造了一个东厂。锦衣卫和东厂各司其职，又互有交集，业务竞争非常激烈，矛盾早已有之。对皇帝而言，东厂是宦官主事，那些宦官还都是从小在宫里头陪着他长大的，自然比锦衣卫来的亲近。不过在有些事情上，东厂也取代不了锦衣卫。再怎么说 锦衣卫也是带把的爷们儿，东厂却是宦官主事，而文官们天然就对宦官有着敌意和警惕。不过不管内部如何争斗倾轧，在外面锦衣卫一出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莫不悚然变色，恭敬有加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得罪这些大爷，无端惹来横祸。这也是唐范为什么要给潘斌出那个主意的原因。锦衣卫和东厂互相看不顺眼，东厂又恨西厂横空出世，分薄了自己的风头和权力。刑部和大理寺对锦衣卫、东西厂这些特务机构通通都没有好感，但又颇为忌惮，不敢得罪他们。几方牵制之下，顺天府反而是最不引人注目的。高牙子连忙迎上去，强扯出笑容，战战兢兢地问： 几位大人，光临小店不知有何吩咐？ 为首之人并未开口，后面那个锦衣卫便道： 药铺掌柜何在？ 又是一个来找刘掌柜的。高牙子诧异，忙道： 好叫几位知道，刘掌柜今日早早便出门了，恐怕要晌午才回来。 那人又问： 他去哪里了？ 那时刘掌柜家的亲戚来找他，好像是家中有人生病了，所以刘掌柜才匆匆离去。至于他那亲戚家住何处，小的并不晓得。 面对唐范，他还热情挽留对方多坐一会儿，但对着这几位凶神，高牙子可就巴不得他们早点走了。谁知道为首那个锦衣卫却冷冷道： 那就在这里等。 高牙子暗暗叫苦，却也不敢说什么，连忙请他们入座，一面赶紧去泡茶。好巧不巧，今日药铺里只有他与坐堂大夫两人，一人看病，一人抓药，连想去通知东家医生都分身乏术。高牙子端来热茶，殷勤笑道： 几位大人，这是上好的云雾茶，请慢用。 三人也不曾疾言厉色，但不知怎的，一看他们板着脸说话，浑身又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势，高牙子就觉得小腿直抽抽，差点没软倒在地。他好半天才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，壮着胆子问： 小的多嘴，想请问一声，刘掌柜是否犯了何事？若是大罪，小的也好去请东家过来。 那为首的锦衣卫瞟了他一眼，高牙子后半截话顿时说不出来。 不必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才道：这人跟冰雕似的，说句话都直冒冷气。高牙子一个药铺的小学徒兼伙计，何曾见过这等场面，几乎快要吓尿了。见三个锦衣卫似乎无意为难，坐堂大夫和病人们这才战战兢兢各归各位，看病的看病，把脉的把脉。高牙子的肩膀被拍了两下，他回过头，只见方才坐在一边的唐先生冲着他安慰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对那三名锦衣卫道：诸位可是为了武安侯府的案子来的？为首的锦衣卫眯起眼打量了他片刻，不答反问： 你是何人？ 唐范拱手：唐范唐润清，顺天府推官。对方似乎还认识他。 你果真是唐范？ 唐润清并非显宦贵胄，想来也没有被人冒充的价值吧。对方这才拱了拱手： 锦衣卫北镇府司总旗，随州。 唐范是从六品官职，对方则是正七品，说起来官职还比唐范低，但锦衣卫这个职务本身就不能以常理来论，所以即使对方仅仅只是拱手而未起身，唐范也没有说什么，依旧保持着颇有风度的微笑。随总旗找刘掌柜是否是为了武安侯府的案子？随州不答反问： 唐大人有何发现？ 我的发现啊， 说来应该与随总旗差不多。若随总旗有意，不如让顺天府与北镇府司携手合作，也好早日查出真凶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他看出这位随总旗惜字如金，想来自己不喜欢说废话，也不喜欢别人说废话，所以也不多做寒暄，索性开门见山。随州看了他一会儿，面无表情道： 听说郑成死去的当天，曾在街上遇见唐大人，当时还曾对你出言不逊，不知可有此事？ 唐范微微一怔，点点头：确有此事。 既然如此，那么唐大人也有了杀人的动机。若大人得空，不如先随我到北镇府司走一趟，再谈合作事宜。 饶是唐范舌灿莲花，也被这句话给噎得无言以对。自己明明满怀诚意提出合作，转眼却变成了杀人嫌犯。莫非他今天出门忘了看黄历不成？都说锦衣卫威势逼人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唐范啼笑皆非，正想说话，却听高牙子一声惊呼： 刘掌柜，你可回来了。 刘掌柜匆匆进门，一眼就瞧见屋里头的三名锦衣卫，不由大吃一惊。高牙子上前向他介绍随州与唐范等人，刘掌柜一一作揖，惶恐道： 劳烦各位大人在此等候，不知小老儿犯了何事，还请大人们明示。 唐范见他惶急，温言安慰道：刘掌柜不必担心。随州打断他： 此处可有清静之所？ 有。 刘掌柜忙道，然后将他们引入内室。内室不大，胜在安静，不似外头吵吵嚷嚷。刘掌柜请唐范他们各自落座，又让高牙子上茶，便马上问道： 诸位大人来此是为了？ 他毕竟不像高牙子那样幼稚，一眼就看出这几个人中唐范最好说话，所以虽然话是对着所有人说的，眼睛却望向唐范。唐范就道： 刘掌柜，先前武安侯府可有人来你这里配药？ 武安侯府命案经过这些天的发酵，早已闹得沸沸扬扬，京城无人不知。刘掌柜一听就吃了一惊，连连摇头： 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啊。 唐范叮嘱他：当真没有？随州等人虽没说话，却也在旁虎视眈眈。刘掌柜苦笑： 几位大人，我怎敢说谎啊。回春堂虽说也有些名声，可毕竟比不上仁心堂那等家大业大的老字号。武安侯府何等人家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找我们配药啊？ 刘掌柜，你仔细想想，莫误了大事，若是有所隐瞒，难免是要吃苦头的。不妨对你说，郑成的小厮告诉我们，郑成用的富阳春就是在你们这里配的。帮忙配药的是个高高瘦瘦的伙计，年纪二十出头，唇下一颗黑痣。 他说的莫不是林朝东那小子？ 林朝东？ 正是。这回春堂原先负责配药的伙计便是林朝东，他给商大夫，就是现在在外头把脉的那位大夫，当过几年学徒，本来也算得心应手。但就在上个月，他说他老家亲人去世，要回乡奔丧，帮忙料理丧事。谁知道这一去啊，就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哎，现在这高牙子就是林朝东走了之后被我提拔上来的。 他是何方人士？在回春堂多久了？ 据说是河南卫辉府人士，到回春堂做事有三年。当初是来京城投奔亲戚的，后来我见他手脚还算勤快，又略识几个字，便让商大夫叫他认药配药。 刘掌柜知无不言，无需唐范和随州他们交代， 刘掌柜又主动将商大夫和高牙子叫进来，他们所说的也与刘掌柜一般无二，都说没有给武安侯府配过什么壮阳药，更没见过武安侯府的人来过。回春堂每天来来去去的人很多，即便里头有武安侯府的人，但因为对方没有表明身份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。唐范见他们说话不似作为，从刘掌柜的表现来看，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。那么，就只剩下一个可能。郑成虽然在这里配药，却只跟那个林朝东有接触。想来也是，年纪轻轻就要用壮阳药，郑成自然要藏着掖着，生怕别人知道。